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打开中国音乐学院之门，感受音乐学院里的一门曲艺音乐课。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选题策划人张欣在现场的一段录音。 大家好，我现在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8北方曲艺音乐教学实践周，今天有一个汇报演出。同学们呢，在这一周的时间里，跟随北京曲艺团的老师们学习了单弦、京韵大鼓、快板和北京琴书四个曲种。我们今天来听一听他们在学习了一周以后，其实也就是五天的时间以后，能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汇报啊。那么第一个，按照我们曲艺开场新出的有快板节目，那么咱们同学呢，在这几天呢也学习了这么一小段的快板的表演。那么这个说唱音乐呢，什么花样都有啊，有纯唱的，有半说半唱的，有自说自唱的，还有光唱光说不唱的。下面我们就听这个光说不唱的。但是呢，它有强烈的节奏感，所以我们也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音乐的表现啊。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大家来汇报的第一个节目啊，快板绕口令。那么指导老师是我们的快板北京曲艺团的这个青年快板演唱家孙洪昌老师。 还挺长的，我们不可能在节目当中全部听完，所以呢，我们请出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张欣你好。 大家好。就是每年的十月份，中国音乐学院呢都会举办教学实践周，在这个教学实践周期间，每个系都会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我们今天走进的是音乐学系的活动，音乐学系它举办的是北方曲艺音乐实践周，经过了五天的教学，还包括开幕式和闭幕式。开幕式上，大家欣赏的是北京曲艺团专业的老师们他们表演的这个曲艺。闭幕式呢，就是同学们经过五天学习以后，他们展示的这一周的学习成果。我觉得如果大家听这个专业的老师们演唱，其实在网上搜都是那个非常完美的录音。这个闭幕式呢，同学们这种略带稚嫩的但是又非常真实可爱的这种表演，其实还是挺难得一听的。 我们听了张欣的录音呢，我们知道来自于北京曲艺团的孙宏昌老师，除了教大家最基础的快板表演之外呢，还在节目里做了创新，把快板的节奏和流行音乐的节奏、舞曲的节奏结合在一起了。我们耳边现在响起的这段音乐呢，就是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卡路里》。这个能跟快板结合在一起吗？而且呢，伴着这样的音乐，有几位同学还跳了一段舞。 就是音乐学系它一共有四个年级，每一个年级是一个班，每个班呢学习一个不同的曲种。学快板的这个是一年级的同学。主持这场活动的呢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副教授陈爽老师，因为我也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陈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告诉我就是说，因为大一的同学他们还没有上过曲艺音乐课，所以让他们从只说不唱的快板开始，先感受和接触一下曲艺的魅力。这次来参加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北方曲艺音乐实践教学周的老师们呢，是由北京曲艺团著名的三弦表演艺术家马晓祥老师带队的。他告诉我，他说就是北京曲艺团从2006年就开始做曲艺进校园的活动，到现在呢正好是12年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并且他们非常乐于做这样的事情，也能从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感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我对马老师的采访。就是我也喜欢曲艺，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就让我这样看的话，我会觉得哎，快板好像比较好学，京韵大鼓会比较难。 对对对， 是这样吗？ 你说这个特别对，因为尤其快板它是比较有这个板呢，有这个节奏性比较强的，就是说唱起来就跟那小顺口溜似的，大家对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接受。那你要唱一些古曲再唱腔的话，再有板式的话，就要比较难了。它又有这个韵味在里边，相对来讲它要是复杂一点，要难一点。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进校园普及，我们用最好的一种教学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学生们能够学到一些简单的唱法技巧，这是我们用了新的一个尝试。京韵大鼓呢，我们选用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唱段，就是它以唱为主一点的，所以也是为了让大家好容易学到。真正有我们也有难的那个古曲，那就是不太适合先普及了。 不适合初学者。 不适合初学者，对，就是这样。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走进的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北方曲艺音乐实践教学周的闭幕式的汇报演出的现场。刚才的张欣的采访当中呢，提到了京韵大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演出现场，听一听同学们演唱的京韵大鼓《丑末寅初》。 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同学们汇报的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的片段唱一段。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指导老师李翔老师。这个是我们京韵大鼓的演唱家、大师级演唱家陆羽生先生的弟子。所以我们的同学不要看这5天学习，可学的是正经最棒的师门啊！所以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先介绍一下三位伴奏的老师啊，这个三弦儿还是我们的马晓祥老师，观众把他定为三弦王子，也是家里面这个从爷爷这一辈儿就是祖孙三代的有非常深厚的家学啊，爷爷是这个马连登大书俗家，那么他的二姑是马增芬，西河大鼓的大师级演唱家，三姑呢是单弦的这个马增慧老师啊，所以这个也是从小浸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四姑老师高丽老师，吉他老师王雪老师，这二位呢都是我们这个北京市曲艺团从天津招来的老师，大家都知道这个 北方洗浴啊，我们天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洗浴码头。我们过去讲北京学艺，天津成名儿啊，就是说天津观众对北京演员或对这个演唱北方曲种的那些演员的这种认可、这种评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天津观众都特别懂行，所以天津呢也培养了非常多的曲艺演员。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北方曲校，一直就是用一个非常传统的方法来培养这个曲艺表演人才的。 啊，张欣啊，我听着这学五天就唱成这样，真不错呀！ 是的， 五天就能唱成这样吗？ 嗯， 就是速成了哈。 是不是你也想去学？ 对对对，也想什么时候聚会的时候亮一嗓子。 对。唱京韵大鼓的这些是音乐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其中有一位负责打鼓的，他是陈爽老师曲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王菲菲。他主要研究的是河南大调曲子，在这五天的学习里面呢，他也特别享受，我对他也做了一个采访。 作为一个研究曲艺的学生，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在这五天学习中，其实每天都是在老师，就是教唱的老师，还有就是那个弦师的这个教唱下，然后口传心授，就是一句一句抠，然后抠里边的那个每一个字的发音呀，就是因为我们学的是京韵大鼓嘛，然后就会抠里边的各个字的发音呀什么的，然后让它就是尽量的呈现出那种京腔京韵的那种味儿。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特别开心，学曲艺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过程，不管是就是以前学大调曲，还是现在学京韵大鼓，还有其他的班就学的单弦啊、快板啊，还有那个什么北京琴书呀，大家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充分的去接受了这种中国传统音乐的这种口传心授的这种过程，这个过程还是特别让学生们享受的。 那学京韵大鼓是你自己选的吗？ 对，是我自己选的，因为当时是四个班嘛。其实我也去单弦班学了，因为单弦跟大调曲它是都是曲牌连缀体嘛，所以我两边都去了，但是我主要是在京韵大鼓班。对，然后京韵大鼓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北方曲艺中相对比较难的一个曲种，所以说就跟这些师弟师妹们在一块儿就选了这个京韵大鼓。 啊，那今天我看到你在前面打了一下鼓，这个打鼓师也是现学的吗？ 对，这个打鼓是学了两天的一个成果，因为这个京韵大鼓里边这个鼓点它也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们班就派我一个人去学了鼓板，然后这个鼓板里边它其实也就我们学的就是非常基础的这个鼓点，就是一个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先甩板完之后大大的的打大，然后就是这个鼓板合在一块，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老气点，就是他们板鼓然后最后一下是合在一块，这个叫老气点，然后这也是最最基础的鼓点。然后但实际上演员在舞台上他们就是会加花，各种加花，我们就只能学这个基础的这个鼓点。 能听得出来这位王慧飞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曲艺啊，而且还特别享受这几天的学习 啊。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现场听一听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同学们汇报表演的北京琴书的一段。 好的，在北京琴书表演艺术家王树才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演唱了北京琴书的代表曲目长寿村和东坡与小妹，但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听其中的一段了。在这段录音之后呢，休息一下，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扬琴，那么伴奏的老师呢，贾南老师。第一天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校友，今天他的老师也来了，就是我们扬琴演奏家李玲玲老师。贾南老师，我这个几天的功夫呢，我跟他聊过几句啊。我说你这个从音乐学院学这个音乐范儿的这个打扬琴到曲艺团，我说你是不是经历了一个转换的过程？他跟我说是的，而且转换的还挺困难，因为你是就像我们今天讲了两个体系的这种切换，但是现在他呢切换的已经非常好了，这个就文武双全了，非常厉害。那么刘岩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坠胡和二胡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年轻的演奏家。后面的鲍丽老师，这也是我们的特别演奏家。那么鲍丽老师和刘岩老师呢，他们都是有曲艺音乐的底子的啊，他是学曲艺音乐出身，所以他们呢是直接就上的是曲艺的这个弦。那么还有一位年轻的这个是我的学生研究生一年级的，也是我们本科毕业的何瑞奇同学。

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刁门，再饮几杯桂花酒，纸醉翡翠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耍悠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朱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打开中国音乐学院的文化之门，走进音乐学系的北方曲艺教学实践周。先请出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张欣你好。 大家好。 张欣呢也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啊，对于中国音乐学院母校非常有感情，而且也是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的活动能提前知道。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跟他一起了解一下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各种非常好的活动。上周呢，在这个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是北方曲艺教学实践周啊，他邀请了北京曲艺团优秀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和琴师们到了学校，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教学。同学们的学习成果呢，在活动闭幕式上有一个展示。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快板、金韵大鼓、北京琴书、北京琴书三个曲种的演唱，那下半时段我们听的是什么呀？ 就是单弦插曲、这个也是我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曲种，因为它就是不光这个韵律曲调特别美，而且它的文字特别美、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它的唱词一会儿。 好，下面我们听一听张欣给我们带来的闭幕式的现场录音。 那么我们在演唱之前呢，我还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这个单弦表演艺术家王红艳老师，他是我们单弦的这个也是大师级演唱家石连成先生的弟子，所以呢也是，你说我们的同学虽然五天真的是学的是非常正根的啊，非常正根。我们就来欣赏同学们汇报的插曲啊，两段这个单弦插曲。第一段呢是春景，是我们的插曲当中的常唱的一个小插曲啊。这个单弦插曲呢跟其他的曲种不太一样，那么它是一个从这个清代宫廷，从这个贵族的王公子弟当中开始流传下来的一个曲种，所以呢你看它的这个曲词啊，包括它演唱的时候演员的这个做派啊，整个的它的这种表演出来的那种风格气质，充满了这种文人气质啊，就是非常的风雅的。我们看词就能看出来啊，这、就是一种文人意趣在里面。所以我们同学们来学曲艺呢，实际上是各种丰富的感觉，真的是雅俗共赏啊，有特别接地气的，也有特别高雅、特别文雅、文人化的东西。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同学们来唱这个插曲春景。 欢迎你们。 一花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单弦插曲《春景》啊，真是不错。张先，你到了现场也做了很多采访，跟我们说说你参加这个活动的感受吧。 嗯嗯，其实大家能从这个录音里边感受到现场就是特别欢乐。嗯，我觉得这个呢跟曲艺它本身的魅力是分不开的。 嗯， 而且北方曲种有很多。嗯，在这个活动上选择的这四种呢，比如说北京琴书啊、单弦插曲、京韵大鼓，这些其实都是和我们北京关系最密切的。 嗯 嗯，另外我还想特别的在这里介绍一下主持这个活动的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陈爽老师。 嗯， 平时他的曲艺音乐课上的氛围其实就跟这活动上很像，也常常是这么欢乐的。 嗯， 一会儿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大家会听到一段现场大合唱，唱的是《重整河山待后生》，就是那个情景，嗯，大家在现场的那个激动和一些演唱会上万人大合唱的那情景真的是挺像的，特别感染人。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切的背后是陈老师他对曲音乐的那份爱。 嗯， 他感动和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生。下面我们就听一听我对陈老师的一段采访。嗯，你觉得他们学的怎么样？ 嗯，真的是使出洪荒之力了，这不容易。对他们来讲，就是这种满堂贯的这种学习，还是强度非常大的，而且曲艺的要求又高。行腔作韵、吐字发声都特别讲究，跟我们一般唱歌啊这些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呢可能老师给他们要求的也很严格啊，然后他们学的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认为啊，学习这五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成果还是很不简单了。同学们也是非常用功也用心了，让他们去接触这个最鲜活的这个曲艺音乐，这样他能触摸到音乐的本体。 嗯 嗯，我自己的学生，就是我自己带的主课学生，就是跟我学曲艺音乐的，那么这样呢就不是说是一个理论学习的补充，这种学习在我自己的教学当中它是一个基础，是学习的基础。我的学生我都让他们到曲艺团、到曲艺票房里头去泡着。去泡着，你不光要去听曲儿，你还要去接触人，接触这些演员，接触这些票友，然后感受整体的这种曲艺的生存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这个氛围呢是特别有人文关怀的，所以我这些同学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了这么几个月以后，一般就会有一种非常被接纳的感觉，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集体。像我的学生都说，他说哎呀，我又去了很多那些票友，老师特别热情，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喜欢，主动把自己存了很多年的曲谱、曲词儿，还有曲艺研究方面的书籍就直接送给他们，所以他们经常拿着一兜子一兜子的材料回来，特别的高兴。而且这些人经常大家还会聚餐呐、还会一起玩、一起唱曲儿啊，就都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也极具这个人文情怀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是，就是其实我就深有体会，老跟着你去，以前去过好几次票房嘛，我觉得这种沉浸体验式的这种其实比在课堂里要效率高很多。 对， 其实你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自己开始学习曲艺音乐的时候，我以前是弹琵琶的嘛，是搞演奏专业的。那么开始接触曲艺音乐的时候，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学这个，也是一个机缘，就到了北京的当时的一个票房，叫极贤承运，是一位叫钱亚东的老先生，在自己的家里头按照老程序办的一个票房。就是我九六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他们家，在这个新街口伟康胡同。到他们家去以后，哎呀，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地方，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从来都没见过的哈，非常温馨的小四合院。这门口挂着两个灯笼，写着红喜，每周一的晚上就是大门敞开，欢迎这个北京城的票友来。 啊，到他们家里去唱曲儿。那个时候呢，还有很多老先生呢，啊，就是能够感受非常浓郁的这种北京的这种地方文化。京腔京韵，我听他们说话都觉得特好听，那个北京话特别好听。然后大家见面以后的那种礼节呀、礼貌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年轻人很少接触到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当时感觉到是一种文化圈子，而现在呢又觉得实际上它不光是一个小圈子，其实它正是我们现代人生活当中很缺失的一种人的一种精神家园。而且对于北京人来讲，它这里面有很强的这种，我认为有一种乡土情节啊，就是实际上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但是因为我们家从小没有这样的氛围啊，但是我20多岁的时候一接触到这样的地方，就一下子觉得哎呀，这个像故乡，怎么这么亲切呢？所以我就一直在那个票房里头就听这些老先生唱，然后自己在里面就是熏染吧，一直到老先生09年去世的时候，所以也是十几年在这个票房里面。所以这个票房里成长出了今天在曲艺舞台上活跃的好几个演员，比如现在的这个北京这个评书的这特别受欢迎的青年的评书家王月波，应宁，当时我们都是在一块玩的。 那就是经过这5天的学习，有没有学生因为这个爱上曲艺啊？知道吗？ 还是有，因为他们有些大部分同学都是上过曲艺音乐课的，有很多人在上课的时候就表示非常的感兴趣了。那么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直接的去摸这种非常鲜活的曲艺表演呢，那就有的同学就更上瘾、更来劲了啊，就是。我问了那些学快板的同学，一年级他们还没上曲艺音乐呢，但是他们已经都被孙红超老师圈粉了，弄不好可能都要追随他到老舍茶馆去。 那就是这个活动把这5天交下来，然后又把这一台节目排下来，之前准备了多久啊？ 没准备啊。 那就是肚子里东西够多了，积累的时间够久了。 也可能吧，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当真的是一个特别积淀深厚的艺术形式。那么我自己从事这个专业的学习教学研究也有20多年了，所以我太深刻的理解人家讲曲艺20年这句话不是虚词儿，不是白讲的。这20年你可能才真正摸到一点它的那种最核心的东西。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张欣对于陈老师的一段采访啊，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听一段啊？ 对，我们再听一段插曲吧，就是同学们演唱的另外一段叫《风雨归舟》，大家仔细听一听它的曲词，特别美，就像一幅这个文字版的中国山水画一样。 张欣啊，你刚才提到了节目最后我们要听一下重整河山待后生，是不是？ 对， 就到这时候了呗。 是的。 对， 你看过这个 四世同堂 这个电视剧吗？ 印象特别特别不清楚了，但是这首歌这么多年，我觉得就不管说什么样的晚会也好啊，电视台播放也好啊，年年都能听得到。 嗯、 啊，虽然电视剧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印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嗯，是的，我对这个电视剧印象可能会比你稍微深刻一点、嗯、但这首歌我也是印象很深。不过我觉得在北京生活了这十多年之后，我才越来越有体会，就是这首歌它里面那个韵味和咱们这个北京城之间那种深厚的深刻的联系。 嗯，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大合唱好不好？很难得听到全体大合唱版的《重整河山待后生》。 请这个同学们，台上台下，大家一起来唱一个我们上课也学唱过的这个京韵大鼓曲调做的一个歌曲，就是我们四世同堂的这个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那么在座的同学们都会唱。 好的，在这样激动人心的全场大合唱当中，我们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收听，感谢选题策划人张欣，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